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首脑五周年之际，农业劳动者11号在平壤市万景台区万景台蔬菜专业农场举行了庆祝演出《太阳朝鲜的光荣》。有关部门干部、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万景台区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观看了演出。